的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心快乐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印影手剃指甲，看去平静了许多。哎，我原想由老八来审，既然你安排了印堂，也是一样的。依我说呀，再加上个老五，印其胆小谨慎老成，和印堂一起来办，只怕更周全些，你说呢？印真想了想，老五无门无派，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啊，太子爷思虑周详，这样确实更好。既这么着，我就不拒折子了，由太子发600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，由阿玛批办就是了。胤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啊，甚好，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，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，一定保举。胤禛心下也是十分的愉悦，自己把红炭儿从炉子里扒出来，别人愿意兜起来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因见胤祥一脸的不高兴，只扫了一眼，摆了摆衣襟儿。万岁爷几时起驾回京啊？已经是第6次南巡了。临去之时，阿玛告诉我，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。要多担些日子。昨儿收到张廷玉渣子，说元旦前赶回来。胤仍神情变得有些阴郁，许久才说：“哎，老人家这次出京，我觉得我是尽力做事了，没有出什么大差错。回想起来，这回复位不知怎么的，就时时犯躁性。”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，还得你两个体谅啊。胤禛听了兀自沉吟，胤祥在旁说道：太子爷，休怪我性子粗鲁，你既说到这里了，我也就不忌讳了。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儿，就是有些过分呢。胤禛忙摆手： 十三，你又没在跟前，那日是我先不是，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。胤禛站起身来，背着手看了看外头，雪下得小了，岂止是水亭啊，镇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，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，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。我心情不好，不拿你们出气，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吗？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，你们心里有数，就不怪我了。这话说的动情，不知哪一句触了心，胤禛涨红了脸，眼睛里竟汪满泪水。胤禛、胤祥都低下了头，许久胤祥长叹一声，哎，太子拿我们当心腹，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呢、啊、这朝廷这天下，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。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，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耍的。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，读过楚辞招隐士吧，攀援桂枝兮，辽烟柳，虎豹斗兮，熊皮袍，禽兽害兮，王其草，王孙归来兮，山中不可以久留啊。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惨酷的情形，岂止深山幽谷里有，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光景。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，太子归来何处啊？你们都曾见我的，连狗窝也不如啊。所以你们做别的事，我或有高兴的，或不高兴的，但铲除朝中杂碎，排宣那个八爷党，我觉得就是为王前去。两个人这才明白胤禛的心思。胤祥忽然泛成一股莫名的懊悔，觉得出力费劲竟是为此人作嫁衣裳，强打精神正要说话呢，胤禛正容地说道，太子爷，君无戏言，臣立不应有戏言，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，但于宗庙社稷有利，国计民生有益的，我勉力去做，不然我是不敢奉命。据我的愚见，太子朝廷原为一体，自当一心一德，万不可存了私意，反给小人可乘之机呀。好好，我听你的还不成吗？老王师傅也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的心，就这样吧，名单我再看看，斟酌一下再办。江苏昨日送进奏折，又运来糙米100万担，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有400多万担粮了，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，这不是国计民生吗？老四啊，你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紧的整修好，没烂了我要追究的。胤禛、胤祥相跟着退出，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了脚，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，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，一边下台阶一边说道，哼，这倒好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，我们呢空空如也，一副琉璃瓶换走我们多少心血。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哎呀，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？啊，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，如今是我们闭上关，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，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呀？哦，印祥如梦初醒，佩服的看了一眼胤禛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那你坐轿先回去吧，我改日再去。这儿离我府不远了，在内务府借匹马，我骑马回去。嗯，胤禛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哈腰上轿，以礼而去。胤祥目送他去远了，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。回到十三贝勒府仪门前，胤祥看了看表，正值申末时分，见贾平正带着何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。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说，谁叫你扫雪的，都回去。一句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，下雪扫雪这么丁点事儿还用谁叫啊？贾平看了看胤祥，不像是不高兴呢，哈着手陪笑着，啊，是奴才的主意，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儿啊盏儿啊，滑丢出去老远，雪这阵子小了些，下得太厚了，扫帚拥不动啊。都回去都回去，爷赏你们酒，烤火吃酒是正经的。胤祥笑嘻嘻的往里走，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开什么呀？因见文七十四也在，哎呀，我早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，怎么也来了呢？文七十四坑坑的咳嗽了几声， 老奴才是个贱性，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。 贾平也笑了，哎，要是下白糖还有点看头，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？胤祥笑着往里走，你懂个屁，爷就喜欢看着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。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，从账房支20两银子，弄几个菜，你们吃酒去。说着已经进了三门了，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，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，子姑呢？叫他把早上喂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。 爷怎么忘了，那汤都浇了兰花了，还是爷自己说的呢？ 乔姐笑道， 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，她娘气喘犯了，头五回去说了，要是中了未必能立时回来，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，熏笼烧得热热的，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。 胤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，哎呀，红巾翠袖，拥炉围棋，观赏雪景，这份雅兴不浅呐。叫他们小丫头子伺候，我独酌观战。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，笨手拙脚的行了个礼，站在一旁。这是个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，穿一身胤祥赏的皮褂子，十分不惯这种场合，热得头上冒汗，结结巴巴的说， 十三爷，你叫我。 胤祥接过一杯黄酒一仰而尽，伸着手让人再斟。啊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，剿匪嘛，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，有些背戏情形四爷还想问问，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带你过去，人命案子关天，四爷自然还你个公道。说罢命人拿10两银子赏王二嘎子，找两个妥当人送他去雍和宫。 乔姐看着棋子儿，手握绢帕，轻声咳了一下， 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呢？不是说您收留了他吗？ 印祥却不答话，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慰阿兰。哎呀，你这里需补一招，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，除了太子爷，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，从没这么快活。哎，我还唱了一首歌呢。阿兰抿嘴笑道， 必是好的，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，谱个曲儿，比干唱总好些吧。 印祥连喝了几碗黄酒，加上在雍和宫喝的，已是诚然欲醉，双手抱膝摇头道， 歌是好歌，小时候听惊奇嬷嬷韩刘氏教的，只是谱不成曲儿，难为死行家，不信你们听听。 因扯开嗓门唱道， 下大雪，冻死老鳖。 头一句唱出来，乔姐阿兰已是愣了，这是什么村歌啊？两个人一愣，玄又笑得前仰后合，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，噎着气儿道， 这是摇篮曲儿，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。 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们听着，老鳖告状，告给和尚，和尚念经，念给先生，先生打卦，打给蛤蟆，蛤蟆浮水，浮给老鬼，老鬼磨豆腐，磨他妈的一屁股。 歌没唱完，屋里屋外已是笑倒了一片。印祥眯着眼， 你们笑什么呀？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吗？老鳖的官司打不赢。 正说笑热呢，却听架上那只红鹦鹉学舌， 摸他妈的一屁股，摸他妈的一屁股。 众人一发前仰后合，印祥一回头，见子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，捧着手炉子进，便笑道， 你来迟了，没听我的歌。 因见子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便起身去着子姑。 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我竟忘了你娘病了。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。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，别替我心疼银子。要不要请个太医啊？ 我是哪个排名上的，敢劳动太医？ 子姑的脸色异常苍白，勉强笑着。 他六七十的人了，只是早晚的事了。人生本是同林鸟，劫难来时各自飞。我也早预备着这一日了。 印祥听了默然，看了看阴沉沉尚自落雪的天，叹了口气， 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。今儿天晚了，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府，他看谭正还是有一手绝活的。 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，觉得头晕，打着酒嗝对阿兰和乔姐说， 安置着，早点歇了，今儿晚你两个伺候，叫子姑歇歇。 子姑忙说， 还是我来吧，左右反正是难睡，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，这屋里暖和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。 印祥听了无话，阿兰乔姐也难争，对望一眼，忙着掌灯下围为印祥脱靴掖背。顷刻间印祥已是鼾声如雷了。 二人蹑脚退出，天已经黑定了。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，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，心像浸在冰水里呀，浑身都在瑟缩。他其实是胤祀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胤祥身边的密探，今晚奉了主子和母亲双重命令，下手杀掉胤祥。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。对于满人，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，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，清兵入关，在嘉定屠城三日，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箭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，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，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，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弟兄。康熙26年，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，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，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。事发之后，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，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剐10000余刀，惨死在南京柴市。这些事儿当然他都没有亲历目睹，但母亲、哥哥还有任伯安从他记事时就讲，一直听到长大成人，已是烙到心上，融在心里了。胤祀利用他，他自然知道，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入满人手，而且始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胤祥。望着惶惶闪烁的烛光，子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，也是一只烛，不过细些。忽悠忽悠的光影里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拉着子姑的胳膊，生气微弱但又十分清晰。 孩儿啊，国仇是报不了了，家仇不能不报啊，你仁叔为报这仇连家也没成，如今也要去了。当年你父亲入狱，正下大雨，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，他临去仰着脸吼啊，呸，老天瞎了，一命换一命，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呢？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，我是个女人，做不来大事，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。你哥哥死了，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呀。 烛花一爆，子姑又仿佛见到胤祀那张清秀的团脸。胤祀的命令再简单不过，胤祥不除，国无宁日。你读过不少书，知道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我保不住，你母亲、你弟弟怎么办？他能杀你仁叔，你杀他，还不是天理人情吗？你或许觉得我心狠，但你想想胤祥做事，有半点手足情分吗？他已经瞄着白云观，再毁了这处地方，接着一个就是我，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。事情做完了，你立即逃出13贝勒府，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。 子姑，子姑，

45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986，再度灵动发声。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 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子姑在拿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印翔的一瞬间，又是万绪涌来。这个印翔使性任气，有时也踢自己几脚，但更多时是温存。从15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下人，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。他陡然地发现，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，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，压抑着，自己不敢承认罢了。自顾手持着匕首，赤触着，徘徊着，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长的倩影。突然，功臣台传来了3声沉闷的鼓炮，正是钟漏将尽之时。床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气，子姑不禁浑身一颤。 这是命，这是天意。 子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，慢慢踱至案前，提起笔，在印翔未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，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，擎起匕首，惨笑着看了看，对准自己的心窝扎了进去，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，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，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，颤颤的抖动了几下，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。 沉沉酣梦一夜，印翔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，以为睡过了，一翻身起来，又想到外头下雪，雪光映的屋里亮，不禁自失的一笑。子姑，倒口茶来漱漱。 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，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，忙披衣起来。 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。 因挑帘推门进来，但见碧血一汪中，子姑侧身僵卧，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。阿兰唬得浑身一颤，立住了脚，只是动不得，惊叫着： 老天爷，这是怎么的了？ 诗经打怪的叫什么？印翔掀开帷幕，掩着扣子出来，话没说完，脸上的笑容像僵固了似的，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，有恐是梦，揉了揉眼睛，跨前一步抓起子姑麦西，方知连身子都僵了，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。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。 十三爷，你。 印翔凝愕的一笑，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一摸， 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，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，又丢在地下，颓然落座，双手掩面，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，连连摇头：“ 这不是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的。”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，还有一只尚未画好，盘离求之，焉知淡然。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，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：“咏梅，不堪萧瑟对野渡，寂寞孤傲寒江住。摇手休问玲珑枝，尔是翰林第几树。”子姑与贾身后66年诀别。印祥抬起头，深沉地望着远方，吁了一口气：“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，好好发送他。”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，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。康熙在瓜州渡接到了太子妃弟的600里加紧奏章，赫然震怒，立即下诏：10月25日奏息，不胜骇然，此等渡国害民巨贼，实所罕见，着一役由皇五子胤祺、皇九子胤堂会同大理寺、刑部、顺天府诸有司衙门，严拘首犯任伯安，追索谋主，一律以大逆逆罪，不可稍存姑息，钦此。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。11月20日，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，由陆路赶回了北京。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，东直门外残雪连漠，一片白皑皑。迎驾侍立，康熙皇帝便在接官亭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胤禛、胤祉、胤禛和胤祺、胤堂五个儿子。虽说是炉棚，但里边木了毡，围得密不透风，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兽炭熊熊燃烧，熔熔似春。康熙只穿着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，头上戴着黑虎腿断台冠，虽略显疲乏，却是神采奕奕，红光满面。看来这次江南之行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，他的心情十分恬淡安逸，几个月功夫仿佛年轻了许多。他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，命太子坐了：“廷玉不消说了，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，你们未必认得呢。”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，忙笑着说：“啊，虽不认识，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，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稿先生。”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磕头，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，康熙却笑了：“罢了吧，你是朕的朋友，不同于张廷玉，他是朕的臣子奴才，这些都是朕的儿子，往后见面只评理，你们都听见了？”胤禛这才仔细打量方苞，实在长得不出眼，黄鬓脸，倒扫帚眉，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相，穿着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，直照到脚面。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， 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呢，心里暗笑，口中却说：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，无缘相会呀，现今简在地侧，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。方苞忙躬身说道：圣明不符，拗成太子爷金甲。说着又目视众人，只这么一瞬，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，神采照人。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，其实是见过方苞的，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。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，只含笑点头会意。胤禛却笑道：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啊，狱中杂记详明切要，痛陈实弊，却是洞穿七渣。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吧，其中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先生啊。您是三爷吧？方苞略一欠身，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呢？胤禛笑道：里边说到张氏之沽名钓誉，不见于史籍，请问出自何典呢？史籍中自有，留心时就看出来了。张氏为文帝廷尉，掌一国司法大权，周勃蒙冤几乎被杀，未见张氏之一言相报，却在冲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。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，十分允当。胤禛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，众人不禁一怔，胤禛脸上更挂不住，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，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。胤禛自觉失言，正要委婉几句，却听康熙说道： 若论读书，你们都差得远呐。说说吧，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？ 胤禛瞥了一眼胤禛，在椅中一躬身说道： 回阿玛的话，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大逆罪，任伯安为首犯凌迟， 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毙不等，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，赐自尽，已经结案了。 结案了？ 康熙似乎有点意外，回身取杯子，手插在了热水里烫的一缩，已是铁青的脸。 太草率了些吧。 声音虽然不高，语气却很重，几个阿哥对望一眼，谁也没敢言声。康熙立起身来，踱着步子， 想那任伯安吏部比贴士出身，芥菜籽儿大的官，萤火虫的前程，哼，没有人主使，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，要挟百官吗？既然斩草，何以不除根呢？既然除恶，为什么不务尽？ 是儿臣的主意。 胤禛见太子不言声，心里冷笑，站起身来从容说道：请父皇责罚，不但任伯安的事不曾株连，就连其所见伟大，也是儿臣自作主张当众焚毁了。康熙倏然止步，目光变得咄咄逼人。 是你？这么大的事，不请示朕的旨意，也不禀知太子，你专擅的过头了。 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，只是垂头不语， 康熙怒喝一声：“为什么不回话？”此刻棚里棚外，皇子大臣、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，见康熙龙颜大怒，人人色变，个个鼓励。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，忽然垂下了眼睑，扣着头答道：“儿臣无话可答，唯有此心可对天日。”“为什么？”胤禛沉吟了片刻，平静了下来：“万岁实穷天下，圣明独照，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，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，密见私大，要挟群臣，纵横六部，营私舞弊，前有名臣如余成龙、郭秀，后有贤相如张廷玉、马齐，康熙42年之后，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，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吗？谁能保在座诸王辈的以及相臣将吏没有卷进去的？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，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，稳定群臣之心，奇斗之火不燃，则兄弟相安；党争之分不起，则朝局相安。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，查办首恶，以震慑奸徒，焚卷灭据，以安定上下人心。父皇以为儿臣错了，儿臣自应以身相待。”康熙看着胤禛，又看看胤禛，心里突然一动，到现在他才明白，这个案子压根就不是太子主办的。思量着，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：“这与三藩之乱不同，形势不同，情节也不同。事不同而理同，情不同而心同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，要借此案震肃朝纲，查奸惩应，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，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。儿臣左思右思，终夜推诊，要办得稳妥，既不伤皇家体面，又不搅乱朝局，只有镇之以静，徐图整顿，如此惶惶人心自定，党争之分不起，君臣上下相安呐、小人辈也无戏可成了。”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，胤禛和乌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，真个说的有节有理，既含蓄不露，又明白无误，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，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。胤禛听得又气又怕，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，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。胤祉、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嫉妒，都呆着一言不发。正没做奈何之时，胤禛又连连磕头：“儿臣受命于万岁，主理户刑二部，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，因而事前不曾请旨，请太子试。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，运筹帷幄，莫助儿臣。儿臣请罪之余，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。”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束，人人觉得天衣无缝。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，一言不语。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啊！康熙蔚然说道：“廷玉，马齐病着，你去瞧瞧，若还能动弹的，明儿4时叫他进大内， 朕要召集百官训话。 扎，在养心殿会议吗？ 乾清宫，养心殿地方太小了。 说罢，便命起驾。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。印堂送驾到东华门口，随着班退下，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。却见印四也是刚刚下轿，看见印堂，印四不禁微笑着：“就这么几脚猫似的，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，有什么大事吗？”印堂一边跟着印四进府，在西花厅坐了，一边说道：“哎，大事没有，只是心绪不定，想和八哥聊聊。弄点点心来。”印四朝外吩咐了一声，又转脸笑了：“哈哈，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。原想阿玛接见你们，几句话的事儿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，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。是什么事呢？”印堂沉着脸，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江茶，喝了一口，缓缓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。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个太子跟前的一条狗，我看是小觑了他。你听听他说的这些，曹操有这么奸诈吗？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，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，还要落个四面玲珑。印四半闭着眼沉思着，把话听完了，渠然开目：“哈哈，令人一快心胸啊！四哥原是伶俐人，大概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，投靠我这个弟弟呢，脸上又下不来，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，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。这点子小伎俩，算不得大手笔。”印堂听着不以为然：“原来我也这么想，瞧着不像。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、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，旗帜难以估量啊。”“是吗？”印四其实早已经对胤禛惊觉百倍了，只是有些话即便对印堂也只能说三分。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，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，这我都知道。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，失之一方可为梁府梁臣。照他心术刻薄、自牙必报的德行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，怎么会看中他呢？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，弄得下头人人自危，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坐朝，三月之内天下不乱，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。所以你看，万岁今日给他个差事，明日又给一个差事，却不肯把兵权给他，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，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财力，要为这个心绪不定，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。正说着，见家人带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以礼过来，便住了口。“来了。”那家人忙回道：“来了，这就是柳倩娘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